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183。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行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第三次翻嚟啦，嗱呢次真系还债啊，真系咗好多信。咁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咧，我哋即系总之抽嚟读嘅，抽嚟还债，还债还住啲钉先今日啊。咁啊，因为真系冇可能读得晒嘅，即系读多五节都唔掂啊。咁咧就，唉，先揾阿淘淘搞掂佢你嗰封先，讲 WiFi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冇啊，上我睇嗰封信啊，因为其实嗰个网友咧就问几样嘢嘅，第一件事就系即系。在大陸的合法的 WiFi 的 channel 的，其實 WiFi 來講呢就大部分都用 2.4G 的，其實這個呢是叫開放公民的一個channel 來的，所以變成它完全是不用攞牌的，即我們叫 BG channel 啊。如果 A channel 來講呢就 5G 那裡呢其實有些問題的，因為中國有些 channel 是封了的，就5G 那邊。其實就另外一個問題，佢又問緊就話即係點樣慳錢？其實就個問題就咁樣嘅，因為而家 WiFi 嗰個情況咧，已經去到第三代啦。咁第三代嚟講咧，其實係做嘅嘢可以好多嘅，就包括咗點咧？包括咗我哋除咗覆蓋之外咧，就有仲係可以做話音啦，可以做定位啦，可以做物流啊，等等等嘅嘢。其實如果我要講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問題咧就講得好，可以講得好複雜啊。講我諗一個鐘頭都可能講都未講曬，咁所以其實我就其實俾個建議佢啦，其實就話佢其實可以揾因為廣東省呢邊咧好多好多即係好似我哋呢一類咁嘅供應商嘅，咁佢去了解一下，尤其係第三代嘅 WiFi 嚇。咁夠喺嗰度着眼點落呢，咁佢又會睇呢啲睇，同埋另外佢資料都唔係好夠啊，因為佢都冇講到佢成間工廠有幾大，究竟佢個規模 係啊，其實佢問嗰個範圍好闊嘅， 係啊，因為你可以 佢個 ABC 三個， 我哋可以做得好大，因為你做其實你面積覆蓋越大嘅話呢，其實你個成本係越低嘅。嗰個問題喺呢度，同埋你 WiFi 佢有冇講到戶內戶外啊，或者究竟佢喺邊個 location， 即係辦公樓入面啊，工廠入面啊，貨倉入面啊，其實即係成個環境都唔同嘅，咁所以尤其我哋又做醫療啊、大學啊，或者係成個城市覆蓋嘅，咁所以係可以好大範圍嘅。 OK， 咁佢介唔介意將你嘅 email？ 可以啊，佢如果要問嘅話，佢可以嚇。 咁如果係咁樣啦，呢位啊，我唔知方唔方便講你個名啊，財哥啦，財哥啊，財哥，我就將阿淘淘嘅 email 咧，我就會 forward 俾你啦。咁你有咩問題，你可以直接揾佢，因為你上次問嘅 ABC 問題其實真係幾闊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慢慢即係你再同阿淘淘溝通咯。 係咯， 好嘛？ 希望幫到佢 啦。好啦，咁啊，有咩信要代？ 其實有一封信嘅，咁就一位廣州嚟嘅朋友啦，咁啊應該許生 係 Michael， 咁啊即係佢又講啦，一個好偶然嘅機會之下聽咗北上呢個節目，咁其實呢個節目呢咁佢都係 download 嚟聽嘅啫，但係佢覺得幾好，咁即係我哋見識我哋觀點都好認同，咁其實佢就話呢好羨慕我哋嘅香港人，咁唔係羨慕我哋，即係佢羨慕嘅原因唔係因為羨慕我哋香港人嘅水即係生高水平嘅生活同埋經濟啦，而係即係我哋喺早嗰兩集所回應返即係抽一部分時間回應返啲 email 就講嘅就係佢即係佢覺得就係我哋可以直向 即係可以向往嘅就係我哋嘅自由同埋民主同埋我哋嘅制度。咁、即係佢講一句，即係佢係八十後年，即係佢係應該八十後嘅我，即係應該係八零年代後出世啦。咁、即係應該同我諗差唔多、，anyway 大我一兩年到。佢都話雖然冇受過即係共產黨同埋政府嘅迫害，但係對於即係依個制度，佢覺得已經係即係好憎恨㗎啦。有時即係佢又會諗翻佢阿媽嘅年代嘅時候，即係喂，如果可以早啲即係爬到火車落嚟香港幾，你話幾好咧？咁佢成日都即係受到屋企影響關係，佢阿媽都講一句話，總之即係你要如果靠共產黨就全家都食屎㗎啦。佢都咁講， 咁你而家都未食屎， 其實未嘅。咁即係我想講翻少少嘢啦，即係有陣時會覺得我諗。內地嘅人同埋香港嘅人，可能大家最重要唔明，即係回應翻。其實依個我係好早回應，每一次都冇時間回應，即係上次個笑聲，我諗講咗好多，唔係再講。但係最重要嗰一點就係話，笑嘅其實唔係話所謂即係一啲鄙視咯，而係最重要係個制度嘅問題。即係我諗依一封信可能突出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諗大家同我咁佢從呢位廣州人會有個睇法，其實係一個制度係好重要咯。然而我哋即係笑嘅就係你一個中國就係一個冇制度咯。如果唔係就一路化落嚟，點解食品會出咁多事呢？我諗大家會睇到咯。 係啊，啱啊，嚇咁啊，中唔係其實香港都就嚟冇制度啦， 差唔多啦， 係啊，係啊。我即係講 紙，我哋未食幾多尿可能係 啊，即係香港嘅制度即係稍微好啲啦。但係我哋都即係我哋個制度一路都越嚟越死㗎啦。咁即係我其實咧，我都想講講咧，就係咧，即係嗰啲雷曼嗰啲苦主啊，即係而家咪回購得個零嘅。其實呢個我咧一路好講，我哋其實我哋成班人圍我哋都成日講，即係我哋個政府佬好，我覺得即係我哋個政府佬不負責任嘅，即係其實佢覺得自己做 曬 自己做嘢，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就係你一叫逼銀行回購，佢計咗出嚟嗰條數就係得個零㗎啦。即係我話俾你聽啦，而家就唔好講咩制度啊。依家咧，我俾一條最終極嘅最後一招，即係如果呢招都搞唔掂咧，咁你就真係翻屋企瞓覺算數啦。即係你唔好怨人啦。就係咩咧？約埋嗰啲咧，中信嗰啲買中信貸款嗰啲咧，一齊北上。 啊！ 上訪， 哇！ 上訪， 俾人扣你跟住。 第一批香港人上訪，我話俾你聽，只要你一放呢個風出嚟，你睇你下，你未到羅湖橋啊，阿曾蔭權跪喺羅湖關口嗰度啊，你收你唔好過關啊，大佬。 收 Q 曬回鄉證，你過唔到啊！ 我話俾你嗱，真係噶，如果有雷曼苦主聽住咧，而家真係乜人都幫唔到你啊，社民連都幫唔到你啊，依家冇人幫到你啊，即係去到而家呢個咁嘅境地咧。真係㗎嘛，喂點幫啫大佬，嗱你打官司你又唔夠佢惡㗎啦，而家佢又大條道理用仲話喂而家負數添啊，係咪先，我不俾個零你啊，真係嘩幾大佬黃金大石。 唔使你硬啊。 係呀，唔好佢唔使佢，即係有陣時呢真係㗎，有陣時呢你唔好話即係大陸人乜嘢不是乜嘢不是，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金融海嘯又嚟，即係我哋嗰啲苦日子又開始嚟嘅，真係㗎、你要學，有時真係要學下大陸人㗎。其中呢一樣啊，仲有第日呢，但下一年啊嗰啲樓市大冧嘅時候呢，又學下大陸人集體斷供。即係呢，你如果有人真係咁行出嚟呢，喂即係做啲咁嘅嘢，你大佬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唔好當咗銀行好似老鳳咁樣先得㗎嘛，係咪先，喂銀行都係呢個社會裏面其中一個環節嚟㗎咋嘛，一個其中一個工，即係一個 工具， 喂你大佬而家佢又唔執得粒喎，係咪，佢執粒你又死喎，係咪先，喂佢講嗰啲嘢你又當係權威喎，咁你邊有得講呀，咁不如即係最後一句咁咪上訪啊！ 喂，上訪啦、啊！喂，我想睇下，我真係 幫唔到你啊！咁你咪揾温爺爺啊？係咪？係咪先？温爺爺，温爺爺一實幫你喎、啊，呢鑊 特首， 仲要係行得快，好 世界。 你唔好俾其他有第啲 issue 嗰啲人行上去先，大佬咁啊唔值錢㗎，係第一批嘅啫。 係啊， 係啊，嗱呢、這個真係終極一招啊嗱。 嗱輕輕啦，講埋少少嘢啦。咁佢係講咗，佢舉咗個為例嘅，即係因為佢出世關係啦，咁佢唔知道咩叫六四啦。OK， 咁我覺得即係佢又講，佢即係佢有講，即係佢成日都有人話香港而家即係仲算有民主同言論自由啦，但係好多時如果大陸人質問咧，即係有什麼優越感咧？好簡單一句，大陸有言論自由，有民主。咁我係認同一樣嘢，即係 說實話，我雖然好細個當年，但我真係睇住佢清場嘅直播嗰刻。咁依樣嘢我覺得係咁，即係咁樣講翻。一個政府管理同埋一個教育就會有咩人出嚟咯。咁嗰個就要睇咩政府咯。 唔係佢算叻㗎啦。 係啊，我覺得 我識好多八十後嘅，我識好多八十後嘅內地嘅年輕人咧，係完全唔知六四係咩， 唔知嚟嘅，唔知 啊。即係我諗喺廣東省會好啲啦。即係因為起碼都可以睇到香港嘅電視台。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喺去到啲上海啊，哇！我真係唔知問過不知幾多細路仔係唔知道六四嘅。即係21、22歲開始到嘅，嗰啲係唔知道嘅。你唔好再同佢講咩文化大革命嗰啲，佢都唔知 道。唔知啦。 係啊， 好。 係啊， 你有冇信？意思？ 咁我讀一封就話大包啊，咁佢就話咩？佢話最近咧，佢話咧喺聽咗一個叫 WhatsApp 我嘅節目，我唔知咩節目啦。咁最近咧，佢都係內地人嚟噶。咁最近香港嘅金融咧就咁大鑊，大上大落，市面上一陣低迷現象，冇人肯使錢去打的啊。酒樓少咗人去訂位啊，少咗人去睇租啊，市面消費一片慘淡，咁啊即係我每日追聽呢個收視你點睇咩節目嚟嘅？ 咦，我睇下先，嗱直接收視你點睇咧？係我哋買呢啲節目嚟嘅， 大佬真係對唔住對。 大叫我 嘅，我都係咩？大佬唔知啊，係咁啊，我錯。咁佢話我都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就係香港人嗰種一有啲啲事咧就極度恐慌嘅情緒。咁佢話我分析一下啦，佢話即係咧香港其實咧就有好多好多即係要睇人面口去做人嘅事。佢話譬如話金融你哋要睇國際啦，生活用品你哋要靠內地啦，即係菜啊、水啊、新鮮水果啊咁之類之類。咁總之好大一部分咧都要靠內地供給嘅，咁佢我個人見識少啦，唔知係咪，咁佢如果講錯就見諒啊，咁佢其實佢冇講錯嘅，咁佢其實香港即係一個咩中心啊，物流中心啊，如果冇貨冇人，咁香港幾乎咧就即係乜都冇嘅咯，咁所以導致咗香港人咧心底裏面咧就有一種即係乜嘢都驚餐死嘅心態，咁佢嗱我哋中國人就唔同啦，你哋話啲奶唔飲得。佢話有乜三蚊乜安，咁佢話我哋呢邊買一送一，連日期都係914之前嘅，佢話都不知幾多人兩箱咁搬翻屋企飲。嗰陣時咧有沙士啊，大把人都唔戴口罩啦。咁反觀香港，我真係覺得咧，差啲連電視放新聞嗰個都戴口罩，喂，真係有戴過喎。 有啊， 報新聞嗰陣 有口罩 啊，係啊。 咁嗰陣時啊，董太好咩噶嘛？ 係咯， 董太嗰個誇張啦，嗰個 洗手。 洗手 咁啊！咁其實今次咧都唔夠上次金融風暴勁，你話咁啊？請各位講一下香港依家一啲民生嘅情況，以及廣東省嘅執笠情況。執笠講咗啦，咁啊好中意聽你哋嘅笑話，講多幾個最好有冷鏡。咁啊， 一陣俾過你， 盡量啦， 一陣俾過你。 咁啊，其實大致上係講得啱嘅。咁我覺得咧，即係。首先要點講呢，即係我覺得呢就蘿蔔蔬菜各有所愛啦，你喺香港生活冇錯，佢講中曬㗎。 唔係佢講中 㗎。其實喺香港即係香港同內地比呢，就係香港人嘅生活嘅壓力係大好多嘅。嗱因為你點解呢，如果你話喺香港你係一有啲乜嘢咩金融風暴海嘯乜差乜差呢，或者唔好，然之後你啲時間突然間你冇份工做，或者你經營一啲鋪頭，突然間生意好慘淡，你同大陸最大的分別就係咧，你可以熬到嘅時期咧，係好短嘅，嚇你如果你經營間鋪頭，你真係頂唔到3個月，大佬，因為大佬鋪租啊、人工啊、燈油火蠟係貴好多啦， 嘢可以幫到你， 係啊，同埋冇咩幫到你啦。咁但係你國內又唔同嘅，國內就係咧，如果你我開間茶餐廳冇生意，喂，大佬成年我都唔使驚嘅，因為點解咧？人工平啦，仲有啲租好平啦， 內貨平啦， 係啦，仲有就你有好多方法，又內貨又平啦，仲有好多方法，即係譬如話。 打個比例咧，譬如話仲有，譬如話你啊喺上面 run 廠嗰啲，喂好多時喺嗰笪地咧，即係大佬嗰個都係 partner 嚟噶嘛，咁、即係你喂你點解喺香港冇廠嘅？你香港真係要大佬要買塊地翻嚟，或者係啊，或者要租一個好喂大佬要嘥好多每個月上80,000嘅租金去租個廠房，喂大陸有好多嘢係大陸嘅規，即係大陸嘅遊戲規則係唔同嘅，咁、變咗你即係你話如果喺一啲即係風雨飄搖嘅日子呢，喂真係㗎喎，喺大陸呢即係易熬好多㗎喎。咁同埋就係、是、同埋呢就係、是、喺大陸呢你又唔發即係譬如話譬如以今次金融海嘯為例啦、即係因為你點講都好，大陸嘅城市就算係點經濟即係點樣起飛呀，佢都係因為都係即係都係一個唔係一個好 mature 嘅城市。譬如話舉個例，你唔會發覺有大陸有好多富豪買咗 accumulator 㗎嘛、你唔發覺大陸有好多富豪買雷曼，唔係嗰啲市民買雷曼兄弟呢、個雷曼債券㗎嘛，大佬係咪先？因為喂嗰啲嘢你叫雷曼走上大陸 sell 啊，喂佢連嗰啲大陸嘅老百姓，連大陸嗰啲銀行啊都冇信心啊，你仲叫佢你仲叫佢買咗雷曼 brother 喎、啊？你點解香港嗰啲苦主會買啫？因為佢覺得香港啲銀行係掂過碌蔗㗎嘛，係信得過㗎嘛。咁所以呢個係兩個世界，咁變咗呢你而家譬如話你最大問題都係去到我、就係俾啲股市綁死曬啫、即係 集咗 呢個啦，即係你要熬鬥長命呢點都係喺大陸，同埋講嚟講去就係大陸真係仲有一個內需市場㗎嘛、即係香港係冇㗎嘛，大佬 講一講啦、即係如果今次呢內地呢係有 accumulator 嘅產品㗎我相信呢真係亂龍到亂曬龍㗎， 但又可以唔會都唔會亂龍㗎，話俾你聽、因為只要你有任何即係動盪啊之如此類、一定會鎮壓，我話俾你聽 但係其實又睇返轉頭呢，其實大陸你有冇經過一啲咁大嘅動盪呢？你開放咗咁耐以嚟，係呢一次嘅所謂海嘯呢，佢先至叫做第一劑。 係啊，唔係、你如果用經濟改革呢30年、去即係由你由返唔好講30年囉，即係呢20多年啦、即係你由1984之後，所以你變咗就係話有多特別係90後嘅年輕人，點解佢會覺得嘩我係為個國家好自豪嘅啫、因為喺佢嘅成長裏面，喂冇衰過㗎嘛。 冇衰過。 真係冇衰過㗎，成個即係我自己個國家。咁所以就話唔同年代嘅人真係有唔同嘅感覺囉。即係同埋你講返呢封信就係、即係話啊香港啲人係我又唔係話覺得我哋真係少少嘢就攞嚟驚嘅。係、因為即係我喺香港係真係我哋經歷過好多、大部分人都經歷、起碼最少都經歷過上次十年嗰、那個 打次，即係 老懵懂嗰、那個 七年之災 風暴啦， 堅華之亂 係啦。咁特別好似譬如我哋呢啲年紀嘅仲見過87股災啊，諸如此類啊。咁我喂大佬即係 嗰個蕭條嘅直頭有啲 係感受過噶嘛啲嘢。咁所以係知道，同埋我哋好清楚就係、是、喂喺香港，即係個生活壓力係好大㗎。即係我哋大佬，譬如話即係好多人一般家庭打份工，供一份婆一份。突然間喂經濟唔好，喂老公嗰份一冇咗， 就 冚家產㗎啦，即係啊個大鑊， 你一直冇 咗大佬，因為老公嗰份可能每個月攞嚟供樓㗎嘛，老婆嗰份就攞嚟供書教學㗎嘛，剩唔到錢㗎大佬，跟住然之後冇人救你㗎大佬，你個咩綜援，你攞生果金攞300蚊都要掟蕉啦，你要攞綜援即係掟榴蓮都唔掂啊，係咪先？ 即係呢啲咪即係表面風光啊， 係啦， 女坎坷㗎， 所以就。都好嘅，即係做人係咁㗎啦，即係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兩個地方嘅地方係唔同嘅，咁同埋就即係好多行業都唔同嘅，即係譬如話再舉多個例子，就係譬如話你話香港啲飲食又係啦，即係譬如話嚟緊你已經可以見到就係香港嘅飲食業即係將會係好大劑啦， 好大 係咁，但係其實就算有金融海嘯，即係我又唔見得大陸，即係譬如喺大城市嘅飲食業，雖然個競爭都好大，但係點都好，都係比香港，即係因為所有疲費低啊，同埋就係、是、同埋就佢、是、真係有咁多人消費啊，咁你變咗就即係真係有。 有得做嘅、哦，咁、所以你都陸陸續續其實都會見到，其實就係、譬如做飲食嗰行咧，其實好多香港嗰啲人都係翻曬大陸做 嘅， 係啊，即係譬如開早幾年、早十年、八年前啊，或者呢幾年都係開港式茶餐廳嗰啲、即係賺大錢嘅。 但嗰啲好唔掂喎，嗰啲嚇質素、飲食質素就好唔掂。 我咁你呢個大家一餐飯食下啫，即係而家講緊純一盤生意。 唔係同埋而家你見到上面開好多都係一啲比較翻版嘅港式嘅 嘅乜鬼嘢啊？ 譬如好似譬如咩蕉葉啊，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又見到好多咩紅星啊，呢啲咁嘅名咧，全部有曬，但全部都係一啲， 我冇問題嘅， 呢、 這個冇問題。 但你嗰啲你見到佢哋做得好好嘅， 係啊，做得係啊，生意最緊要做生意做得好啫，好啦，咁啊，信讀住咁多先啦，咁啊， 講單， 最後講埋， 最後啦，咁啊，講單新聞先啦，咁啊，首先講單新聞先啦，咁啊，講單搞笑，我唔覺得，其實我唔覺得搞笑嘅嘢嘅，咁啊，第一樣嘢啦就係、奧運新聞中心，咁即係咩呢，咁就鳥巢啦，鳥巢完咗之後啦，咁就變相地即係開放俾人、開放俾公眾去參觀嘛。咁啊啲人 先唔係話做返運動場嘅咩， 佢裏頭內裏做過運動場，咁佢其實成個即係佢係成個西，咁佢有好多地方，例如有選手村啊，成個俾人參觀啦。咁啊八月尾到完奧運啫，咁啊短短大約 anyway 兩個月到，咁啊已經吹炸咗好緊要啦。但原因係咩呢，就係佢即係佢依度就講啦，就係話嗰條題目就係話咩，奧運新聞中心變成公廁。咁原因係咩，有好多嘅即係我諗遊客啦，即係唔知內地遊客定係外國嘅遊客啦，咁啊唔知啦。咁就即係隨處便溺啦，咁啊投訴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即係裏頭唔夠廁所。咁呢但係呢當啲義工即係當時奧運即係幫手奧運義工翻嚟嘅時候，佢哋寫咗好多嘢喺牆度，成咧見到咧就好痛心。原因咧，即係嗰啲嘢已經俾人破壞曬啦。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有啲比較有少有價值啲嘅，例如啲開門嗰啲鎖啊，嗰啲鐵咧， 拆咗，乜嘢原 材料咁貴，梗係啦。 咁另外咧，其實咧，我覺得真係整得幾靚嘅。我發覺原來咩咧，咁佢地咧，即係佢啲草咧有盞燈嘅，咁燈咧佢特登設計到成個鳥巢咁樣咧，薄一支支咁樣去嘅。咁俾人作叫爛咗，咁不得止。咁另外有樣嘢呢，就係呢，咁另外啲樹啊，即係嗰啲嘢啦，咁有曬啲垃圾啊抌曬喺度，咁即係變相地即係搞到烏煙瘴氣啦。咁但係即係但相反地，即係有網民就即係批評啦，見到呢壇嘢就話喂搞錯啊，點會搞到咁㗎，即係變成冇曬秩序，冇曬文化咁樣。咁所以即係幾即係你會睇到一樣嘢，唉點解會搞成咁呢，短短兩個月咋嘛，吹殘到即係重逢報紙睇到你係咁㗎喎。 好多人去㗎喎，不過都仲。 唔係係好多人去。 係啊。 咁即係變相地我自己咁睇啦，你從呢單嘢你就會睇一樣嘢有冇文化呢，雖然嗱唔講即係夠唔夠公廁。 首先我想問一下，咁佢依家開放咗俾人啦，咁都有管理公司㗎應該。 咁 有人管理㗎嘛，呢啲 到到有人管理㗎， 呢樣唔得，嗰啲咩世界之窗， 咁你咪所以知道點解大陸要有禮儀手冊囉， 係囉， 同埋要 嗰啲禮儀手冊就應該俾啲管理嗰啲公司唔係俾啲人去到 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同嗰個社會價值觀有關係囉，因為佢哋覺得呢樣嘢係佢哋應該攞嘅，嗰句自己應該擁有，所以但係因為我呢排接觸過大陸嗰啲人， 即係嗰啲門鎖啊，嗰啲鐵就係佢哋應該要攞翻， 有一筆 嘅，係 啦，冇咗，因為佢哋攞咗嘛，所以佢成個價值觀唔同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要時間去即係教咯，因為唔係一個省嘅問題啊，你唔係一個市嘅問題，你全國嗰、那個成個社會氣氛都係咁。 嗯，系啦， 冇办法改。 好啦，咁啊，系时候又送翻只歌仔俾大家听下啦。咁啊，就系、是、一只喺2003年嘅时候咧，就林志美嗰只歌叫《爱是半保留》啦。咁每次听翻只歌嘅时候咧，就都会谂翻起2003年发生过嘅好多事情啦，张国荣嘅离世啦，沙士啦，仲有71大游行啦，咁啊，仲有香港人嘅一啲关爱嘅精神啦。咁我谂啊，即系而家都系时候。又要攞返呢啲關愛精神出嚟，咁啊希望大家會鍾意嘅歌啦，咁就好啦，咁啊下星期再見，拜拜。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 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HK Reporter 有萧若元， 我可以讲我后生嘅时候好难喊，我等咗20年冇喊过，即系喺任何情况之下我都唔会流一滴眼泪。但系近年我就一谂起我妈咪嘅身体，我就会丢呢个世界，即系我只肯同有一个人系咁爱我，即系随时系可以入去自己条命嚟咁我条命。 全新时段萧虎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 妈妈 ，I 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们那些呢就是叫动督串，只是动人的啫。咁啊，譬如好簡單，你睇下呢個咁啊，唐英年吊吊揈咁，喂大佬，堂堂一個政務司司長喺個立法會嗰度吊吊揈，係嘛？即係嗱呢啲咧，只有我哋 My Radio 或者香港人網節目先可以喐佢嘅。咁於是咧，我就話嗱，而家啲僆仔咧就好流行啲潮語嘅。咁啊，唔知阿唐司長識唔識？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當時佢話嗰班友仔吊吊揈揸住個夾喺條街度，咁我哋咪送佢入去梁顯利社區中心個露宿者之家囉。咁契弟嘅，喂，我班友仔係咩人呢？俾咗錢入呢間漢堡道酒店去住，係咪碌咗卡？你老尾，你俾人收間酒店，你改我走，你咪搵間酒店俾我住呀，同級數嘅，跟住叫我住露宿者之家，是不是你老尾啊？你话跟住呢个司长仲要话呢班人吊吊揈，咪火都嚟埋啦！嗰啲立法会议员个个都 Richard 嚟嘅，眼光讲，哎呀，司长点解你讲嘢咁粗俗啊？你藐视嗰班人啊！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我就会同佢讲，啊，司长，即系范徐丽泰主席就唔可以裁决你嘅，因为你系政务司司长喺立法会，你讲粗口 ，OK？但我是立法會議員，我講粗口呢，立法會的主席就可以裁決我，叫我收回，如果不是又趕我出去的。那於是我講一句潮語，現在的僆仔很興講的，你真是七度沒朋友啊，司長你不懂解啊，不懂解問一下僆仔，再不是照一下鏡子，你就知道你幾七啊。這個就是潮語啊，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我就這樣，這些內容呢你大氣電波聽不到的，網台就可以的，因為我們不受港管局那些什麼業務守則限制的，你明白嗎？喜歡就是啊，你這樣就曾蔭權正仆街來的，是吧？那大家拍手掌，是不是拍手掌，是不是仆街這個？ My Radio at 西九龍中心現場活動能夠圓滿結束，感謝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来更精彩节目。 逢礼拜四晚，何依依、梁锦祥同你一齐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倾。 咁點解唔可以天下事、國事、家事調翻轉頭啫，台長？ 咁啊，點解唔叫呢個何依良咁著名咧？ 係咯，點解唔可以叫做台長與依依頻道咧？ 啊，咁無論個名係點樣都好啦，即係總之聽眾如果中意聽嘅時候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嘅意見啦。 係啊，仲有其實除咗家事、國事、天下事之外咧，有陣時仲會講睇書，有陣時會講睇戲。 仲有呢個英國文學添。 係咯，扮下都得啩。 係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咧，可以一齊收聽。 是啦，台長同依依頻道星期四晚。